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14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6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 一起来关注路况。东北四环内环方向交通压力大，主要受双新桥辅路掉头车多影响，晚高峰已经加派民警疏导后车，注意绕行。京通出京方向四惠桥以及高碑店桥分别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通惠河北路出京方向四惠桥车多。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怀柔科学城多条配套道路明年竣工通车，中国影都将推出电影加慢生活微旅游， 天津市已实现基层数字建共体网络全覆盖， 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条主干道路 NA11 全线贯通。 国际电讯，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破5000万，疫情政治化阻碍抗疫。 韩国启用首家针对居家治疗新冠患者的急救中心。 文体资讯，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通过竣工验收。 北京市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明天起发售。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津疫情方面的最新消息，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总台记者昨天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12月9号天津市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呼吸道标本进行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均确认检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在京感染者系入境闭环管控人员，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据了解，这是中国内地首次发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5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6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718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5例。 昨天0点到24点，浙江新增确诊病例45例，其中本土确诊病例44例，杭州市2例，宁波市4例，绍兴市38例，境外输入1例，已排查密切接触者，均已实施集中隔离。截至昨天24点，浙江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21例。 昨天0点到24点，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均为呼伦贝尔满洲里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10例，均为呼伦贝尔满洲里市。 截至昨天24点，内蒙古自治区现有本土确诊病例515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场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昨天0点到24点，黑龙江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为齐齐哈尔讷河市；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例，为齐齐哈尔讷河市，均是在重点人员主动核酸检测中发现的。截至昨天24点，黑龙江省现有本土确诊病例42例，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例。 昨天0点到24点，陕西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例，无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确诊病例治愈出院2例。截至昨天24点，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66例，在院4例，出院259例，死亡3例。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3D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北京怀柔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昨天上午开幕。记者了解到，怀柔科学城建设稳步推进，多条道路将在明年竣工通车。怀柔中国影都推出电影加慢生活微旅游的商业消费模式。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北京怀柔科学城是北京三城一区战略布局中的3大科学城之一。怀柔区正在加快推进科学加城建设，明年将实现青年路等道路竣工通车。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创新服务处处长杨浩天介绍， 雁栖东二路的北段呢，要完成改造通车，青年路、科院路、永乐北三街要实现竣工通车，像雁栖东三路、东一路和永乐北四街明年要进行开工。 杨浩天表示，下一步怀柔科学城还将建立通勤中转无缝衔接体系。 从区外来讲的话呢，主要是推动轨道交通和定制公交以及中科院的班车能够实现高效的换乘联动。从区域内的话，通过现有的公交优化路线、定制公交以及分时的租赁汽车还有共享单车等多种的方式来保障接驳的体系的完善。 目前怀柔中国影视产业示范区建设已经全面展开，北京国际电影节永久落户。怀柔将通过引导市民来影都过周末，推出电影加慢生活微旅游的商业消费模式。怀柔区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温来生说， 北京市文旅局刚刚评出的100家网红打卡地，怀柔一共6家，我们那儿就鏖占了5家，像我们的粉屋、花海、鹿世界，另外呢，在电影学院东南角，我们正在弄的那个 TOD 站前广场，这也是我们重点的未来的一个影都的消费娱乐的一个场景。未来呢，在这个地区呢，会布局一些首店、沉浸式的商街，有助于我们整个经济的一个拉动。 记者从北京石景山区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了解到，地铁11号线西段 S1 线今年年底将开通运营，未来石景山区将建成金安桥站轨道微中心和苹果园交通枢纽，今年年底前3条城市主干路将通车。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下一站，新首钢。 地铁11号线西段正在进行车辆空载试运行。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生产3部张纪元介绍， 北京地铁11号线西段工程北起的模式口站，南至新首钢站，工程线路长度约4.2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设车站4座，预计2021年底将开通金安桥站、北新安站、新首钢站3站2区间。 地铁11号线西段，它是石景山区首条南北向地铁线，将解决北京冬奥会赛时接驳问题。张纪元说， 新首钢站距离北京冬奥组委会办公区、滑雪、大跳台、场馆步行距离不到5分钟，乘客乘坐地铁到达新首钢站后呢，可乘坐摆渡车到达冬奥场馆，十分的方便快捷。 年底通车时，金安桥站将和6号线 S1 线实现换乘，未来还将和市郊铁路荆门线换乘，成为4轨交汇的轨道微中心。今年年底 S1 线金安桥站到苹果园站区间也将开通，未来苹果园站将实现地铁1号线、6号线和 S1 线3轨交汇换乘。道路方面，高井规划一路、北新安路南段、锅炉厂南路也将在年底前实现通车。石景山区城管委市政工程科科长张海滨介绍， 北线路南段和锅炉厂南路是北京冬奥组委冬奥会比赛和训练场馆的重要交通出行道路。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新首钢高端服务周边配套的主干路网。高井国外一路建成后，为辅市路高架在五区西部地区增加了一个出口，将会缓解石门路金岭西街的交通压力。 明年石景山区将推进永隐渠南路西延工程，加快完善首钢北区东部和东南部、衙门口东区以及西部地区等重点区域周边次干路支路建设。 截至目前，北京地铁14号线剩余段最重要的节点工程丽泽商务区站主要工程基本完成，近期将开展剩余段全线竣工的验收工作。今年年底，全长47.3公里的地铁14号线将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楠的报道。 进入地铁14号线丽泽商务区站的地下二层，抬起头来，依然能看到自然光从地上一层的采光天窗透出，整个站厅空间舒适明亮。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公司项目副经理潘振涛说， 这个车站层高比较大，采光空间大概是5米2，它有3个镂空设计，增加了在地面的采光天窗，设计理念上体现了低碳环保。 地铁14号线剩余段工程长约4公里，包括东莞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户营站、西铁营站和景凤门站5座车站，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工作。其中，丽泽商务区站是建设的最后一座车站，共设有地下3层、6个出入口，并且采用了地铁施工中少见的大跨度、超重量的外形钢结构柱设计。潘振涛说， 为了体现施工一体化，还有未来的主站换乘目的，营造一种视觉效果，做成了外形柱的结构。这个外形柱都是钢构件，最大的大概22米，23吨。我们也是利用了500吨的履带吊进行吊装，为此我们还做了精准对位的一个专利性的设计。 这次开通的5座车站中，有多座车站和周边建筑实现了一体化建设。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第三项目管理中心副总经理陈桂峰介绍， 丽泽商务区站、丽泽 SOHO、 金堂大厦、斗仓大厦都有互联互通的接口，东莞头站与中铁大厦有连接，西铁营站与万达广场有连接。 今年年底，地铁14号线将全线贯通，届时可极大的方便北京西南、南部和东部市区居民的出行。陈桂峰说， 剩余段开通以后啊，会大大给周边的居民提供出行的便捷，它可以将西南方向的旅客和东北方向的乘客贯通，不需要在中间换乘，特别是服务于丽泽商务区的交通出行。 北京地铁3号线1703标朝阳公园站到石佛营站区间今天实现盾构始发，这也是国内首例采用长距离侧向平移分体始发技术的盾构区间。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盾构侧向平移分体始发技术是在地面不具备直接开挖竖井条件下进行的，和普通的正向平移技术相比，这次盾构机需要在盾构区间始发点的侧后方下井，这也意味着直径6.5米的盾构机需要在地下进行转弯移动。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4处这个项目的盾构经理赵东华说， 当时我们从这个航空道转到这个正线的时候，在原地旋转，相当于掉了一个135度吧，因为毕竟机器比较重，大概将近400多吨，转过来这个角度还要保证盾构机的中线跟我们的隧道的中线要重叠，再能保证盾构始发达到设计要求。 赵东华说，旋转时盾构机和临时结构最小的距离只有20厘米，平移必须是慢工出细活， 移动的速度大概在1分钟20厘米吧，我们转弯的速度更慢了，1分钟35厘米。 最终，盾构机用了12天的时间平移到了始发位置。赵东华说，这项技术解决了场地狭小的困难， 把咱们原来道路上面所设计的风险源、热力、电力、上水、燃气、管线所有的风险源全都避免开了，而且再一个对咱们这个周边的环境影响降到最低了，基本上是对周围的面貌、环境也好，周边的这个生活没有造成很大影响。 今天，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条主干道路 NA11 全线顺利贯通。NA9、NA11 是启动区两横四纵的重要组成部分，总长6.08公里，支线型综合管廊约2.96公里，桥梁2座，并包括给排水、绿化、燃气热力、污水雨水、箱涵通道等工程作业。其中 NA9 道路工程预制组合排管、预制线缆槽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第一列预制工程和新区预制管廊工程的试点项目。 再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的消息。 北京西城区两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明年西城区道路林荫三年计划收官，三年共计划完成99条道路的提升整治工程，还将依据城区特色打造京味特色博物馆集聚区。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的报道。 今年西城区平安大街西城段、西安门大街等主要道路完成整治提升，依据西城区道路林荫三年计划，明年西城区还将打造38条林荫路。西城区城管委主任张丁介绍， 2020年西城区就制定了道路林荫三年行动计划，20年已完成了24条林荫路，今年已经实施完成了37条道路，明年再打造38条林荫道路，到年底全部完成99条林荫道路的整治任务。通过补植进行慢行林荫全覆盖，保障人行步道、非机动车道宽度，优化慢行系统无障碍设施，增化共享单车停车区，设置休憩座椅，加强慢行林荫与滨水及绿地公园衔接。 西城区园林绿化局局长吴立军表示，明年西城区计划新增城市绿地5000平方米，从全龄友好等角度升级绿地公园品质的同时，继续落实三级林长加一名绿管员加多名护绿员的3+1+N 林长制，实现精细化管理。 明年呢，也准备对2个公园进行提升，玫瑰公园、南礼士路公园，主要做的是叫全龄友好型公园的改造，有弹性的塑胶的健身步道，功能性便民性的无障碍设施的提供。明年呢，计划新增咱们的城市绿地面积不少于5000平米，新建屋顶绿化5000平米，垂直绿化呢1000余米，逐步的来提升居民对于绿色需求。 目前西城区有不可移动文物370处。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四级调研员林小木介绍，明年西城区将充分利用什刹海、大石烂等地区名人故居及老字号京味特色资源，形成博物馆集聚区。 今天举行的北京亦庄创新发布会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四五”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发布。这是北京经开区在约60平方公里范围内承接卫生领域相关职权后的第一个5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十四五”期间，经开区三级医院将由4家扩容到8家。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址建设，建筑规模29万平方米，规划床位1200张，这是北京经开区即将落地的又一所三级医院。十四五期间，经开区三级医院将由4家扩容到8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陈秋明介绍说， 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将承担北京经开区户外保健机构的重要职能，也将为河北、天津等辐射区域的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在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经开院区的合作基础上，深化共建共管，将东方医院经开院区建设成为国家级的智慧中医院及研究型医院院区。北京经开区也正在编制中医药的“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期间，随着国家康复医院2期的投入使用，将实现3级康复医院建设目标，进一步增设医养结合、残疾人康养、老年人应急救援等方面的多学科综合性医疗服务。北京经开区还将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建成国际医院。 随着同仁医院主体南移，亦庄院区床位可达1400张，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的诊疗服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黄志刚表示， 将崇文院区的1/2以上的一个医疗服务能力呢，要转移到亦庄院区。亦庄院区的日均门诊量呢，搬迁以后增幅呢达到81.6%，南移了特色专科专家团队44个。亦庄院区2期新增了是900张床位，最初呢只有500张。那么南移的执业医生呢是505人，执业护士呢是691人。亦庄院区呢实际上是医院的一个医疗主体，因为所有的科室在亦庄院区都是建制都是有的，内外妇儿的一个专家力量呢在亦庄院区呢是全部平移过来，满足亦庄公共的一个医疗服务。 今天记者从北京丰台区两会了解到，2022年，丰台区将完成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建设1700亩，优化提升南中轴沿线环境品质。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首都一道绿格公园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行启动区建设共5000亩，计划到“十四五”期末完成总规划面积的92%。今年启动并建设完工的是先行启动区中的 B 地块，也就是怀苑一期和南苑公园改造提升项目，面积达508亩。 2022年，丰台区将在先行启动区范围内通九路南侧建设完成森林湿地片区和城市森林片区共1700亩，同时公园将为南城居民提供运动休闲、文化科普等功能丰富、活动多样的绿地空间。 再来关注天津。去年初，天津市率先在全国建设基层数字健康共同体，利用数字化手段将全市266家基层卫生医疗机构连通起来，实现线上购药、线上预约入门、护理等服务。截至目前，天津市已实现基层数字健共体网络全覆盖。今后借助基层数字健共体这张觅食的大网，群众不出社区甚至不出家门就能得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来听天津台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那今天咱们测个血糖啊，这个手指头行吗？ 行， 8.5，还是稍微有一点高啊。 上午8点，天津唯一互联网医院的医生李巧娜如约来到脑梗患者李方琴家，为他进行健康查体和中医治疗。经过检查，李方琴血糖偏高，李巧娜叮嘱家属要严格把控患者的糖摄入量。 如果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的时候，水果呀可以适量的加一点，但是如果测着血糖高，咱们相应的就要减一减量啊。然后平时吃饭的时候，咱们就是尽量的把主食换成粗粮，少喝粥。您手往上拳，往上给我做阻力的这种对抗的运动，我往外拽，您往里来啊。对，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做完全身检查，李巧娜开始为李方琴做康复按摩治疗。经过近半年的治疗，李方琴以前无力的右侧肢体慢慢有了力量。老伴刘先生说，这都得益于基层数字健共体的云服务。通过唯一互联网总医院预约了入户服务后，医生给患者制定了康复方案，而且每周入户治疗两次， 针对他逐步的进行这个训练，包括这种针灸也好，按摩也好，包括这种语言的这种沟通也好，针对性的循序渐进的进行治疗，现在目前还是见到效果了。 除了云服务项目，基层数字健共体牵头单位天津唯一互联网医院还推出了云药房服务。 记者从天津市召开的学校体美劳教育工作推动视频会上了解到，天津市中小学体育美育工作将聚焦教会、教会、勤练和常赛常展，学校将把美育体育课表亮出来，课程标准晒出来，采取公布监督举报电话等方式，接受广大师生家长监督。 天津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要将体育美育作为课后服务重要内容，加强学校对家庭体育锻炼的指导，试行中小学校体育家庭作业制度，防止课后、周末和寒暑假成为体育锻炼的空白区。 此外，天津市也将切实加强学校体育美育师资和场馆设施器材建设，配备好教育教学所需，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创造条件。 记者从北京大兴区两会了解到，大兴区今年经济增速稳居全市第一，其中医药制造业总产值实现1437亿元，同比增长843.6%，约占全市生物医药产业的40%以上。 今年前三季度，大兴区地区生产总值达1070亿元，同比增长69.8%，在北京市各区中排名第一。全年预计值同比增长60%左右，保持全市第一，创历史新高。以生物医药为龙头的主导产业起到了强势推动作用。今年位于大兴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科兴中维新冠疫苗生产实现大规模量产，年生产能力达20亿剂。同时，今年天广实抗体、九芝堂干细胞等生物制药头部企业纷纷落地大兴，华大北京国际创新中心、上海医药北方营运总部等医药研发中心也实现签约，生物医药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一期预计将于月底封关运营，这是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划的综合保税区，预计将于本月底前通过验收，正式封关运行。 明年临空区将启动中央公园一期国际航空总部园建设，加快国际会展中心、国际消费枢纽落地进程，扩大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推动生命健康等社区开工，努力建设国际化高品质空港城。 今年十月，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起步区北区5.4万平方米全面建成投用，这也是目前京津冀唯一一个集产业、科技、商务、生活为一体的氢能专业园区。记者从大兴区两会上了解到，为加快形成集聚效应，示范区南区一期4.7万平米也已启动建设，计划明年七月基本建成，为后续更多的氢能产业项目提供空间保障。 目前大兴区积极引进氢燃料电池产业关键零部件龙头企业及制储运家用等氢能企业入区发展，形成完整产业链，已签约落地项目33家，构建氢能应用场景，目前已累计推广185辆氢燃料电池旅游客车和环卫车示范应用。 2022年将建成加氢站3座，加大车辆示范推广，2022年力争推广500辆，重点布局机场、物流等优势特色场景，大力推动燃料电池汽车在省际通勤专线、城际物流配送等多领域应用，探索热电联工、分布式能源利用、氢能应用场景综合示范，吸引更多国内外氢能行业龙头企业项目落地发展。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一起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答了进入新发展阶段后面临的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对此，专家表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既关系长远，又与当前经济工作密不可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会议特别明确提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基础上，这是对先立后破、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更精准的要求和诠释。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还不合理，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还在深入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任务还很重。碳达峰、碳中和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要防止将长期目标短期化，这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提高精细化的管理水平，这个要像精准扶贫那样精准减碳，根据不同区域行业企业的这种特性和实际状况来制定精细化的和有针对性的举措，来防止运动式减碳，避免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简单化，一刀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要科学考核，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对此，专家表示，此举将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防止考核任务简单层层分解。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据介绍，在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还高达56.8%，电力生产中火力发电还占60%左右。 一定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能源结构的这个转型要建立在我们以煤为主的这样一种能源结构的基础之上，

但已被共和党主政的多个州诉诸法院并被叫停，还遭遇民主党内倒戈。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抗疫政治化自疫情之初就成为美国一大顽疾，至今仍愈演愈烈，阻碍形成抗疫统一方案以及合力，美国今年将再次经历疫情寒冬。 为应对当前新冠疫情，韩国首家面向居家治疗新冠患者的急救医疗中心14号在首尔启用。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中心启用后24小时运转，仅接收病情突然恶化的居家治疗新冠患者，配备的医护人员具备实施紧急手术能力。现阶段，由于人手不足，这家急救中心仅能提供20张病床。 数据显示，截至12号，韩国有超过 2.3 万名居家治疗新冠患者，仅首尔就有超过 1.1 万名。韩国疾病管理厅数据显示，自11月1号以来，已有29名新冠患者居家治疗期间死亡。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3号说，全国疫情风险指数连续三周被评估为最高等级很高，首都圈医疗系统已不堪重负，其他地区也即将达到饱和状态，需要进一步扩大居家治疗比例。 德国一名男子伪造数百份新冠疫苗接种证，涉嫌制造假证牟利，目前遭警方拘留。按照检方说法，这名男子的顾客至少34人凭借假接种证已经或试图从纽伦堡多家药店获取正规电子接种证明，将假证转正，这些人现已受到指控，同样接受调查。 据德国某新闻网站报道，依据德国新政府的计划，伪造新冠检测结果、感染康复或接种证明者将面临最长5年监禁。由于新冠疫情肆虐，德国目前已经收紧防疫政策。依据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2号达成的协议，非售卖生活必需品的商店、餐厅、体育馆、电影院等只允许已接种疫苗者或新冠感染康复者进入。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13号说，安检人员今年以来在机场安检口查缴超过5700支枪，刷新年度最高纪录。运输安全管理局局长佩克斯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先前最高纪录为2019年的约4400支枪。现阶段，每百万名乘客的随身行李在机场安检时被查出枪支的比例是先前最高水平的2倍。 依据美国有关法规，旅客可以将未装弹的枪支带上飞机，但枪只能放在托运行李中，且需要提前报备，违规者将面临高额罚款，同时其提前安检资格会被取消。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机场安检人员查缴的枪支中超过 85% 已装弹。 英国媒体13号报道，全球航空货运价格上涨至创纪录水平。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上海至北美航线空运价格上周首次达到每公斤14美元，这一价格在8月底为每公斤8美元，在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最初干扰供应链时为每公斤12美元。通常情况下，半数空运货物由客机运送，但新冠疫情期间许多航线停飞，即便一些航空企业建议复飞，也针对那些旅游航线而非连接重要的制造业中心的航线。 随着圣诞节需求猛增，商家不仅空运时尚类和消费电子类商品，也在空运汽车零部件和芯片等商品。此外，新冠病毒测试类和个人防护类商品也由飞机运往欧洲。商家改用空运前，受集装箱短缺和港口拥堵影响，海运业出现混乱。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说，供应链问题仍将持续数月。 韩国1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1月到10月间，韩国15岁到29岁人群中，月均有156万人家里蹲，也就是不上学、没工作、也不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在同年龄段人群中占 20.9%。 韩国去年全年月均家里蹲人数接近164万。 在韩国，家里蹲一族又称为尼特族、白手或无为徒食，这些年轻非工作人口不包括身心障碍者等。韩联社报道，韩国156万名家里蹲一族中 77.8 万人准备或正在找工作， 50.7 万人没有找工作的意愿。相关人士说，这一群体扩大将导致社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下降， 长期来看将造成抚养负担加重、国家发展动力削弱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13号，巴黎奥组委正式公布了2024年奥运会的开幕式创意方案。正如此前组委会透露的那样，本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将突破体育场的限制，在长达6公里的塞纳河河道及沿河区域内举行。这是历史上首次夏奥会的开幕式将从体育场搬到开放式的城市区域举办，而且还是在举世闻名的塞纳河上。 根据组委会的设想，约10,500名运动员将乘坐160余艘船只沿塞纳河由东向西入场，途中经过巴黎城区最核心的区域，沿岸囊括了巴黎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如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大皇宫以及埃菲尔铁塔等。最终，运动员们将来到埃菲尔铁塔一河之隔的特罗卡德罗花园，在那里举行开幕式最后的环节。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日前，北京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通过竣工验收。冬奥会期间，冰立方将为大众提供冰上项目体验服务，今后也将作为冬�奥会永久遗产，助力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位于国家游泳中心南广场地下空间，整体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由一块1830平方米的标准冰场、一块标准冰壶场地及配套服务设施组成。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将作为冬奥会赛事体育体验中心，为大众提供冰上项目体验服务。 作为北京冬奥会冰上体育体验项目，呈现北京冬奥会7大项目的知识和内容，我们还将通过 VR、AR、互动体验、小游戏等形式来向观众展示冬奥的一些文化内涵。在冬奥会后，我们将即刻通过简单的转换，即刻将这两片场地变成这个向公众开放的冰壶和冰球运动场地。 未来这里将成为集冰上赛事、专业培训、大众健身、冰上演出、冰壶推广、体育旅游以及冬奥文化传播等功能为一体的冰上综合体。冰场上方设置直径13米的大采光井及若干导光管，通过引入室外光实现自然采光。据测算，这一采光方式每年可节省用电约26000度。 我们把绿色可持续贯穿到我们建设的始终，有效地利用了自然光，减少了体育照明的支出的费用。 冰上运动中心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可接待冰上运动爱好者超10万人次。 近日，河北石家庄、承德两市的第三届冰雪运动会拉开帷幕。至此，河北省2021年省、市、县三级冰雪运动会全部开赛。一起来听报道。 12月12号，石家庄市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在石家庄滑冰馆开幕。来自社会各界的冰雪爱好者和专业运动员在开幕式上进行了冰上表演，展现冰雪魅力。现场的轮滑、轮滑球、冰壶以及 VR 滑雪体验活动更是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冰雪运动，感受冰雪的乐趣。 然后第一次参加这种冰雪的项目，你是觉得比较有意义吗？因为快冬奥了嘛，然后迎接冬奥嘛。 据了解，石家庄市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共设6大项、128个小项，有来自各县市区的23个代表团，近3000人参赛，将在县市区同步举办各类赛事。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全国各地冰雪运动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地处西南地区的重庆，最近各大滑雪场有序开放，人们纷纷前往，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一起来听报道。 入冬以来，重庆市民对冰雪运动的热情升高，各大滑雪场内游客络绎不绝，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们参与到冰雪之中。一条条赛道上，孩子们在教练的带领下脚踏雪板穿梭与雪场之间。 我非常喜欢滑雪，因为呢，滑雪这个项目就是让我就是更勇敢，就更敢于尝试和突破，这样也能锻炼我们，就是我们的胆量还有我们的

男单、女单和冰舞分别只有一个参赛席位。 花样滑冰是中国在冬奥会上的优势项目，但是迄今为止，中国队仅双人滑组合申雪、赵宏博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获得过冠军。上届平昌冬奥会，双人滑组合隋文静、韩聪获得一枚银牌，金博洋获得男单第四，创造了中国选手在冬奥会这个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今天上午，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运行，并首次向延庆赛区场馆团队的工作人员发放制服装备。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是负责延庆赛区工作人员、志愿者、技术官员制服发放以及注册证件的制发、激活、问题处理等工作的非竞赛场馆，是延庆赛区首个正式运行的冬奥场馆。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行期间，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预计将为延庆赛区两个竞赛场馆、四个非竞赛场馆发放身份注册卡约20000张，领取制服人数4000余人，发放各类制服装备约7.12万件。 昨晚，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展开争冠组首轮争夺，北京国安队依靠张玉宁的头球破门1-0战胜广州队，拿到了争冠组的首场胜利。备受关注的国安队新援席尔瓦首发出场，整场比赛表现积极，但至少错过了3次破门良机。 国安队主帅比利奇在赛后发布会上表示，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双方打得很开放。国安队在大部分时间里统治了比赛，但是球员在门前缺少足够的冷静，导致下半场没能更早且更多的进球。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今天发布，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将于明天开始在市属11家公园及双秀公园的23处年票发售点发售，发售时间将持续到2022年1月15号。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00元公园游览年票适用的公园是颐和园、天坛、中山、北海、景山、香山、陶然亭、玉渊潭、北京动物园、北京植物园、双秀公园、国际雕塑园、大观园、地坛公园、月坛公园、水立方、北京世园公园。200元公园游览年票、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联合年卡适用公园景区，除了上述公园之外，还包括北京云佛山滑雪场、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云居寺、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公园景区。公园游览年票的使用时限是2022年1月1号到2023年1月31号。公园游览年票、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联合年卡以使用手册标示的时间为准。售票充值时间是从12月15号开始到2022年1月15号，每天8点半到16点半，星期六日不休息。售票充值地点在颐和园、天坛、中山、北海、景山、香山、陶然亭、玉渊潭、北京动物园、北京植物园和双秀公园。发售现场提供现金、电子支付、银行卡等多种支付手段。玉渊潭、景山、中山、陶然亭公园还设有常年发售处。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游人，国家法定节假日和举办文化活动期间，请按公园管理规定游览。水立方预计2022年7月对外开放，具体开放时间以水立方发布的公告为准。大家可登录市公园管理中心网站及畅游公园微博、微信公众号和11家市属公园新媒体，也可在各公园门区观看发售通告，了解相关情况。 近日，位于圆明园银杏大道与福海之间的时光买卖街火了。据了解，时光买卖街以历史中真实的圆明园买卖街为蓝本，由古建专家参照史料，历时720个日夜完成，通过光影科技手段再现了万园之园昔日盛景。虽然还在试营业阶段，时光买卖街已经吸引了不少游客参观体验。 此外，时光买卖街里还原了清音阁曲艺茶楼、3D 巨首牡丹台、古市集街景等经典场景。如果想要逛吃，时光买卖街开设了近30家特色店铺，包括老北京炸酱面、糖葫芦、特色小吃、圆明园文创、老北京兔爷等，可现场体验的考古盲盒吸引了不少的小朋友。时光买卖街计划于近期正式开业。